各位同学，从而家开始，我哋大家一起学习太上感应篇。呢篇文章唔算好长，只有1300多个字，题目叫《太上感应篇》。太上呢两个字是尊称，含义好深。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完全是自性的流露，所以不是某个人讲的。如果我们认为佛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在很多经论里面看到，佛自己说他一生没有讲过经，他一生没有讲过一个字。这句话是真话，不是谦虚，亦不是随便讲下的。凡夫执着有我，所以说法我讲的、你讲的、他讲的。诸佛菩萨无我，《金刚经》上觉得很清楚，不单止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连念头都没有。所谓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受者见，那个见是见解念头，不单止不着相，念头都没有。那他是从哪里讲的？真性的流露。真性不是人家的真性，是我们自己的真性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自性的流露，那是真实的。如果从意识心，意识是个人的，那些话就靠不住了。出世间的大圣，佛法里面常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世间亦有大圣，那些人有没有见性，有没有成佛呢？佛有方便语，说世间圣人未能见性，这种是方便语。讲真实语呢，大乘经论里面讲得很多，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点知他不是诸佛如来化身示现的呢？ 所以从前有人讲孔子是同儒菩萨，有人来问我，问我这句话靠不靠得住？我哋依照祖师答复嘅惯例，冇办法界定佢系定唔系，因为你话佢系菩萨，揾唔到根据，咁我哋就唔可以随便讲。你话佢唔系菩萨，从原理上嚟讲，菩萨应化喺呢个世间。亦有可能，如果真正契入境界，一切众生边个唔系菩萨，边个唔系如来？所以呢度题目上，题目亦系咁。本文亦是这样，一开头冠上太上两个字，我们学佛的同修就应该懂得冠上这两个字是自性的流露，圣德是至高无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能理解，能奉行，就是顺住圣德，顺圣德就是真善，违背圣德咁先叫恶，呢个是善恶最高的标准，是善恶绝对的标准。呢两个字冠喺呢度，叫我哋要警觉，唔可以疏忽，容易喺呢度。底下嗰个感同应，感古人有个比喻，好似种植，应好似系开花结果。用这两个字做这篇文章的名称，就说明有感必定有应。感是什么道理？感应都是依自性而起的，自性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。我哋而家讲时间同空间，喺自性里面唔分。时空系一片嘅，所以有感必有应。喺我哋一个人身体上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那一条头发微不足道，如果我们拉它的时候，那周身都觉得不舒服。你拉那条头发就是这样，周身不舒服，那是应。由此可知，我哋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唔好以为佢系小事，冇所谓嘅。再微细嘅念头，都能震动虚空法界。我哋唔知就迷失咗啦。就好似我哋身上嗰条汗毛咁， 我哋将嗰条汗毛尖拉起嚟，全身都能感觉到。大家都知道佢系我哋一个身体，但系你唔了解。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系自己嘅清净法身，系一体啊！正因为佢系一体，所以感应就不可思议，有感必有应，随感随应，感应亦可以讲佢系因果关系。众生有感是因，诸佛菩萨、天龙鬼神，他就有应。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先懂得古德所讲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个比喻意思好深，跟我们讲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你种的是恶因，你必定难免有恶报。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，我们所造作的善因少，恶因多，所以我们在这一生中，各位如果冷静一点思维，细心去观察，在我们周围恶缘多，善缘少，善缘促进我们道业，促进我们善行，恶缘就增长我们的恶念，增长我们的恶行。那将来有什么果报，自己不是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吗？这个都是感应的道理。古人又常讲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两句话讲的亦是感应之理。这个是真理，是事实真相。这篇文章总纲领就是前面那四句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向下的文字都是这四句话的发明，四句话的详细说明的啫。我们学习揸住这四句纲领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同圣德相唔相应？同圣德相应的，我们可以这样想，可以这样做。如果同圣德相违背的，我们知道不可以这样想，不可以这样讲，亦不可以这样做。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诫我们，特别是末法众生想道业成就，第一个条件亲近善友，将这个条件列在第一，小乘经里面亦不例外。我们以前读过阿难问是佛吉凶经，佛在那部经上亦是第一句话教我们亲近名师。名师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善友、善知识。因为六道凡夫性色不定，这句是地藏经上讲的话。亦就是谚语里面常讲的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这句话的意思说明我们凡夫绝对受环境影响，受外界影响，我们做不到境随心转。老实说，我们是心随境转，那环境对我们就太重要了。古来祖师大德，真正有修行的人，有定位的功夫，他能转境界，不随境界转，但是他教学生、教徒弟，仍然要选择环境。为什么？那些人是凡夫，转不到境界，绝对受外境的影响，那就是不选择环境不行了。但是在选择修学环境里面，善友是第一个条件。你能时时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好老师，亲近好的同参道友，对你的道业绝对有帮助。我们在《高僧传》里面看到，在《居士传》里面看到，古来那些大德亲近善友，有十几年、二三年，还有一生都不离开的。他学成了，可以离开，为什么还不离开？无非是为后学做个好榜样。守在老师身边，帮老师做助教，接引后来的同学，到老师往生了，圆寂了，他再离开教化一方。我们看古来祖师大德这样做的人很多，亦是将世尊的教诲真正落实。除非缘不足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 但是亦必须自己的道业真正有成就才能离开。点先叫成就？在佛法里面亦有个标准。从智慧解门来讲，你有能力辨别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、利害，确实有能力辨认。第二个条件，你有定功。不会受外境干扰，也就是说不会受外境的诱惑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具足这两个条件，先可以离开老师。这两个条件不具足，离开老师就很危险，因为你里面内有烦恼，外有诱惑，你受不住诱惑，你就会堕落了。但是现在师道已经没了，我们想亲近善知识，这个世间没有善知识了，怎好？如果能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道友，大家能在一起学习，互相勉励，以古大德为善知识，我介绍给同学，以阿弥陀佛为善知识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在无量寿经，在净土五经，每日读诵，每日讲解，每日在一起学习，那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了。我在这个地方用网路跟同学结缘，对大家亦有的咁多好处，我哋距离虽然远，利用而家科技嘅方法将我哋拉近，我哋亦能每日喺一齐。开头嗰四句话要时时记喺心度，提高我哋嘅警觉。个人有个人嘅报应，家庭有家庭嘅报应，社会、国家甚至世界都走唔出呢个定律。而家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安，我哋知道 共业所感。点先能化解呢个劫难？只要大家觉悟，明白呢啲事理真相，毅然回个头嚟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放下自己自私自利，一切为社会、为众生，咁劫难就能化解啦。天灾人祸，都系恶业招感而嚟嘅。离开恶业，唔单止人为嘅灾难冇咗，我哋而家讲天然灾害亦冇啦。点解会话天然灾害冇咗呢？就系、是、大乘经上常讲嘅境随心转。唯有深深明白呢个道理，佢先相信，佢先肯做。呢篇文章段落层次好清楚，古人分成几个大段，我哋睇到直讲，直讲里面分成十段，我哋喺呢度共同学习，我哋亦将佢分段，就好似经论里面分科判教，将来我哋讲嘅时候讲到边度，我就将段落再同各位交代清楚，交代明白，知道嗰一段讲嘅系一件咩事情。开头嗰四句系全经嘅总纲，全篇总纲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